哇，好啦，咁我哋快快就讲埋啲劇嘢啦，因为哇冇諗过讲戏咗咁耐呀，係啦，咁啊好，咁啲劇嘢有咩讲呢？ 讲 先啦， 快快松先啦， 快快松啊，係咁係，快快松啊，有新一集啊，咁其实係讲支枪嘅， 係一支 金 枪， 古惑，佢啲枪咧，其实好似系有对鬼咁啦，你当即系佢有生命咁嘅，咁总之佢就永远都会。 呢个咩叫灵魂论系咪？即系死物都有灵魂呢个 系冇错，佢里边有讲有讲过呢样嘢， 有提及过嘅， 有提嘅，成系吓。 系咪万物有灵魂？ 呢个其实咪即系日本啲神道教嗰啲嘢嚟啫嘛，即系所有嘢都 有， 万物皆有灵。 是啊，即如果你睇过嗰套呢，即係响鬼导演翻拍嗰套大魔神啊，佢其实佢嗰啲其他角色全部係啲个灶啊、饭煲啊咩嗰啲嘅精灵㗎嘛。 是。 是。 佢咪嗰班友呢枕搵个身油咗红色蓝色，即係真係嗰个人个身嚟枕油咗色，即係个头戴个饭煲落，咁係个精灵嚟㗎嘛。好搞嘢㗎嘛。咁其实佢都係呢个概念囉，就係、是、所有嗰啲死物其实都係有一個靈嘅裏面嘅咁咯，係咯，係啦，你當係咁啦，咁佢哋今次就講支槍，咁支槍好靚喎，金色嘅，咁另外咧，佢嗰個把手個位，即係嗰個揸嗰個手個位，即係插個彈夾落去嗰個位，就好靚嘅，係透明，因為有係油咗個藍色嘅鐵子。咁仲有咧，原來話呢啲槍咧係啲名槍嚟嘅，佢話咧好多人咧都想買。咁甚至乎啲人出價係講緊去到過百萬啊， 因為百萬美金啊，好似最尾係 咁啊發達， 係啊，即係佢話哇，如果你肯賣出嚟咧，你都即係你都 OK 㗎啦，其實都你都即係有一筆唔錯嘅錢，咁可以解決咗佢而家啲問題，因為佢都係有啲問題嘅，就喺佢老豆就自己瓜咗啦，就首先就老豆自己無端端自殺，就發現咗咦點解會支咁嘅槍嘅咁樣， 係啦， 係啊，咁樣。咪咧，阿明讲埋佢咧，简单睇。 系啦，咁就呢个大学教授，咁佢正处于离婚嘅状态，咁佢老豆咧就死咗，咁就就可能系嗰支枪系杀嘅，跟住之后喺搵遗物嘅时候，咁就喺度搵，发现到有呢支咁嘅枪，跟住之后咧，佢等钱使，跟住之后打去嗰啲买枪嗰啲地方度打架，跟住之后咧就发现原来。支槍原來都幾值錢嘅。 我有個疑問，佢揾到粒子彈咧，有佢自己個名嘅喎， 係佢自己先見到嘅咋，其實 係啊。 但係佢周圍之後咧，周圍撞到好多同佢一樣名嘅人。 冇錯冇錯，係啦。 狗都同佢一樣名嘅。 係冇錯，跟住就係發生呢樣嘢啦，就係係啦，冇錯。跟住係啦，好似你所講，佢見到嗰粒子彈就係佢自己個名，跟住之後佢出到街見親。身邊啲人啊、狗啊，全部係佢個名啊咁樣，係啦。跟住再之後佢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好似想買支槍之前咧，又唔想買支槍啦。結果好似同支槍有咗感情咁樣啦。然之後咧，佢知道咗嗰支槍嘅特性係又怕黑啊，咁樣佢又收埋支槍嘅時候，又放翻個電筒擺同佢擺埋一齊開住燈咁樣。跟住帶埋支槍，跟住之後就見佢老婆咁樣去講離婚嗰啲嘢啊，咁樣啦，咁樣咧，跟住之後就佢老婆又要分佢身家咁樣，跟住之後嗰啲嘢，跟住佢又知道咗原來佢老婆就有另外一個情人就先同佢離婚，跟住當佢想去殺佢老婆嘅時候，佢坐喺架車嗰度，夜晚嚟嘅。咁就喺佢屋企門口嗰度咧，想走入去殺佢嘅時候，點知掹支槍出嚟嘅時候，有人打爛個玻璃窗，跟住之後咧就想搶佢支槍同埋殺佢，點知呢個時候嗰支槍咧就自動開槍就殺咗嗰個人，以為佢會攋嘢啦個教授，點知咧原來嗰個係通緝犯嚟嘅，佢唔單止係唔使孭罪，仲可以做咗英雄，而嗰個老婆咧。仲呢個同埋嗰個男人咧，就都係就咁離婚算數，唔分佢任何嘢。 哦， 係啦，跟住之後咧，佢就好開心咁樣過住結婚嘅日子， 係啦， 係啦，跟住之後 學校仲咩俾佢做咗個唔知咩教授，啲位好高嘅咁樣，係咯。 冇錯，跟住之後 點解佢會抌咗支槍嘅咧？我 又唔明啦。點解要抌支槍咧？ 係咯，我都唔明佢就係得到個美滿人生嘅時候就帶埋支槍，跟住之後就掉咗佢。 就嗰度海， 系跟住之后咧， 点解仲有两个细路仔执到咧？咁啊，有其中细路仔拎起佢个子弹就见到咧， 就變咗嗰個細路仔個名啦。 係啊，冇錯。 但其實好明顯，另一個細路仔見嗰粒子彈係冇字嘅喎，佢只係影喎。係啊。 係啊。 咁樣 就係咁啊，完啦，咁樣就。 咁啊，完啦。咁亦都啊，廢話主持人咧，即係我們二導演啊 ，get out 導演出嚟，佢又其實又唔係講啲咩怪嘢，即係總之呢就我又唔覺得佢好有咩左交啊，有咩有乜嘢嘅喎。 係。係啦。 我 真 唔知佢想講乜嘢啊！ 系， 我睇完我都唔明究竟个故事想 乜 啊！ 系啊，我都唔知佢想讲乜嘢，系啊，即系怪事啦，系啊，咁但系可能 好彩 你松啊，咁啊好彩你松嘅，系咯，我第一睇完一头雾水，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就算咯， 系， 咁但系咁都好好过有啲胶嘢，系咁啊， 好过 咁啊，得唔得意咁啊？几咁啊？几奇怪嘅， 其实都几得意， 几奇怪嘅，系啦，系啦，系咯。魔幻槍嚟啊，大佬直情都自己開槍。 呢一集已經係尾二嗰集啦，下個禮拜已經係最後一集㗎啦。 哦，九集。 哦，哎呀，好 少。唔係話真係九集，十集。 唔好做，唔好做啦！唉，我追得好辛苦啊，大佬，唉。係。係 啊。 都暫時都冇話有一集睇完覺得哇好正啊，咁啊都冇嘅。 會唔會就係拉集咧？拉屎嗰集咧，寶物沉歸底咧，會唔會？ 都唔慌噶啦，我下一集先最左交啲咩？做乜嘢咧？下一集又我又唔記得咗啦。個畫頭係做咩？ 哎呀，唔記得咗添嗰度有。 我記得個演員咧就有戰紅，係咪戰紅嗰個？ 係嘛？ 即 係 今個禮拜嗰個咩同查理斯花郎一齊做嗰套戲嗰個男。 係。 我睇落去好似係，我唔肯定一個樣有啲。 唔緊要啦， 個女主角好似就係死侍二嗰個爆炸頭嗰個女仔咧。即 係 好 混 咯， 女好混女， 好似係呢兩個人合作嘅，好似係。 係，但係做乜鬼嘅咧？ 但係做乜我就唔知啦。 係啦，都唔知佢做乜嘅，睇完畫頭都。 做乜？睇埋呢集先知啊。 嗯，咁啊，希望唔好太交啦，算啦，唉，都。但係我諗好難啊，最尾一集一定係土交啊，應該好左交啊，我估。 嗯。 我估啫，希望唔係 太交啊，最尾。 噴塊膠咁噴幾層咁，咁啊唔知啊，好嘅，咁啊好 review 完，咁啊大家有興趣就去瞄瞄啦，唉，我哋啊就叫做望下啫，係，冇特別覺得好推薦啦，唉， 係啊， 好失望啊，對今次呢個《Twilight Zone Reboot》係， 好 啦，咁啊做咩翻 review 埋， 仲有一套《血寶藏》啊，叫做 《血寶藏》，叫做乜鬼㗎？ 好奇兵嚟咧，其實係。 有少少類似咁樣嘅戲種啦，咁就 裏面林元上直情講，哇，咪好似嗰套戲咁，係咯，啊 ，Indiana Jones 啊嘛，好成講埋出嚟，而家佢哋 嗰份哇 ，Indiana Jones 咁樣， 少少，其實佢咪男女拍檔嚟㗎，嗰兩個 係冇錯， 嗯， 係啦， 咪佢好沉嘅，佢其實初初就話為咗救俾個恐怖分子捉咗嘅，即係你當師母啦，嗰段係， 都係個 佢師母啦，係。即係佢話嗰兩個男女當佢係老豆老母咁㗎嘛，佢話仲好過老母嘛對佢，男嗰就出好多錢去即係資助啫。咁呢條友以前就 FBI 嚟嘅，佢好懶複雜嘅，咁而家佢就冇做 FBI 嘅，就唔知佢做乜鬼嘅我都係。咁話佢，但係佢好有知識，就係關於嗰啲古物嗰啲嘢啦。係 啦。 咁但係佢哋以前有個宿敵嘅恐怖分子嘅，係咪即係都係呢個嚟嘅啫？其實係嘛？ 好似係啊嘛。 好似 係 啊， 好似同一個嚟嘅啫，係啊，即係嗰條友個名好有型嘅，叫 Fluke 咁樣，即係我叫做富碌先啦，係啦，嗱，咁我呢個富碌咁啊，咁啊捉唔到，因為以前咧佢又佢唔知乜成日咧涉啲前事啊，我覺得呢個唔好嘅，佢咁樣做，係 啊， 但係佢唔敢做，我唔知點樣會知道啦，咁啊仲係嗰時做 FBI 嘅咧，最初就捉過呢個女主角嘅，就話都係喺度偷嗰啲咁嘅。啲咁嘅 藝術品嗰啲啊， 係藝術品咁啦，咁但係其實佢嗰、那個佢個老豆都係啲賣呢啲嗰啲商人，咁就有一次就係叫佢老豆幫佢哋咧，就係、是、搭線搭上呢一個咁嘅符箓咧，咁啊想拉佢嘅話嚇， 係 啦，捉佢，結果就衰咗啦，佢又唔知話掟咗個彎就過咗隔離邊度啊，過咗隔離個國家咁就入咗境就，佢初初仲話想去追擊佢，即係話派戰機啊想。咁但系个主角就话唔好啊，咁样乜乜，咁就结果又俾佢走甩咗，咁结果就害死咗呢个女仔个老豆啦，俾人炸死咗啦。佢虽然同佢帮佢移咗民去纽约噶啦，但系都俾佢炸咗啦，俾个恐怖分子，即系都系一个炸弹爆炸嘅啫，佢冇咁复杂嘅，唔系搵人嚟杀嘅。 咁有啲咁嘅前世啦吓。咁呢个女主角而家就已经好犀利啦，你当佢已经好似猫女咁啊，或者嗰啲神偷咁嘅，已经去到 嗰啲咁样噶啦。其实 系啊系啊，唔简单嘅，即系其实整个男主角嘅，其实嗰个男主角其实就一味冷静而嘅啫，我成个由头到尾都唔觉得佢醒嘅，呢先大镬。 系系。 咁佢就总之佢个所谓对佢好好嗰个有钱佬咧，就叫佢一定要同佢救翻呢、這个女博士翻嚟啊。 系啊，救翻佢师傅系啦系啦。 系啦，咁嗰、那个呢、這个而家嗰个神偷个女就话系咪佢两个咪有路嘅？咁佢就话应该冇嘅。咁总之就系咁啦。咁其实咧，佢关于咩嘅咧？成件事咧，就系话佢哋揾到啊呢个埃及妖后嘅嗰、那个。真正嗰個創嗰個地方，係啊，真正嗰個金字塔，因為一路都揾唔到噶嘛。咁佢話佢係同咗個咩王結咗婚啊？即係講係咪啲羅馬嘅嗰時係？係總之冇理佢啦。佢本來就應該雙雙嘅裝埋一齊。咁但係喺個墓入邊咧就揾唔到嗰、那個佢揾唔到個埃及妖後應該係嘛？就揾到嗰個男嗰個啫。咁結果恐怖分子唔知做咩殺到嚟咧，就殺曬所有人，就捉走咗個女博士，就炸埋個金字塔喎。最誇張係。 系， 咁原来佢哋定系要揾到阿埃及妖后啫，佢唔 care 嗰个另外一个咩王嘅， 系啊， 咁佢而家就为咗要救呢个女博士咧，就要追查啦。咁其实个故事都系讲呢啲嘅啫。咁跟住就讲穿、穿去咗好多唔同嘅国家，又去呢度去嗰度啊， 罗马咁样，巴黎啊， 全世界去 匀 咁滞啦，系一到 去咗咁多地方发球， 啲佢大致系咯，都似系咁多地方嘅。 啲景係囉，咁佢中間嗰啲即係入咗啲屋嗰啲就應該唔係嘅，但係嗰啲外景嘅應該係嘅，係應該係啦，係唔會 cheap 到就係影一影個巴黎鐵塔咁嘅，跟住就未至於囉，咁佢都有喺街嘅。 佢講蒙地卡羅嘅時候，可能裏面拉斯維加斯嚟嘅，又有可能。 咁有可能嘅，但係佢做出嚟就都你唔好理佢啦，佢又唔係好流嘅。 系， 其实唔系好渣嘅都，咁总之呢一集就话周围去噶啦，已经成套嘢系，咁啦，咁就话好好睇啦，咁就我觉得一般嘅啫，系啊，咁总之最后咧都系救到噶啦，已经救到嗰个女博士啦，唔系话女博士救到嗰次系主轴嘅，即系呢集即系呢个呢两集头呢两集先系嘅啫，咁啊已经成功救咗出嚟啦，咁佢亦都中间咧又加插咗好多人物嘅，因为呢个人以前又做过主角，做过 FBI， 咁啊有个以前有个女拍档。咁就嗰女拍档又而家又唔知咩有嗰啲系乜鬼嚟㗎，佢咩部队嚟㗎，即系成日而家想拉呢、這个、恐怖分子嗰、那个，咁就有班咁嘅人嘅。咁变咗成日个佢个旧女拍档同成班嗰啲咁特种部队咁嘅友喺度行动。咁跟另一边厢佢中途咧又识咗一个咧，其实系即系啲即系唔知点讲咧，即係其實咧，啲 同恐怖分子拉線啊、洗黑錢嗰啲咁樣嘅人啦、啊，個黑鬼， 佢其實個名都係假嘅啫嘛，係啊，係 啊， 咁又變咗佢係成日走去劫呢條友去幫佢嘅，你當佢變咗個 Lando 嗰啲咁嘅人，但係佢係下把嘅，始終俾佢哋逼佢嘅啫，佢又唔想介入呢啲嘢嘅，咁變咗咁啦，咁呢、這個即係呢個所謂第三個人其實就唔係佢真係佢女拍檔嚟嘅，係被逼嘅啫，始終都係。咁主要都系呢兩個男女喺度搞嗰陣咁啊故仔啦，係啦。咁好啦，咁呢個都唔係重點。咁最後揾到啲乜嘢嘅呢？原來呢個女博士咧就喺個即係個墓度啊，就執咗一粒好似唔知玉定乜鬼 咁嘅嘢 咁，有兩條蛇咁嘅 logo。咁佢其實佢就已經將呢套嘢交咗俾嗰個特種部隊，但其實咧佢就揾啲鉛筆啊，就即係 掃 落去掃咗嗰個 pattern。咁佢就話呢樣嘢呢好緊要嘅，佢話其實佢查佢話應該其實有個好似一個秘密教團咁樣呢，就想即係要保護呢樣嘢嘅秘密，咁佢就話呢其實可能係有個天大嘅秘密喺後面嘅，咁因為呢啲片唔係就冇嘢講啦，即係做乜恐怖分子有咩關，佢恐怖分子嚟㗎嘛，佢其實點解會對呢樣有興趣呢，佢就話可能呢其實佢係有一樣嘢呢可以將佢變成一個武器呀，即係佢 weapon 到佢嗰樣嘢嘅，因為佢你唔知道佢哋嗰啲金字塔其實有咩秘密噶嘛，其實係 啊， 佢又冇話係好外星人或者好怪嘅嘢，咁佢就佢暫時冇咁講，咁佢就話即係既然佢話金字塔有詛咒啊咩，其實係咪例如有啲病毒啊嗰啲咪嘢嘅，你唔知嘅，咁所以佢話嗰樣嘢應該係有個秘密嘅，咁如果恐怖分子係知道嗰樣嘢，所以佢要揾，咁而呢樣嘢如果俾佢揾到咧，佢就會將佢變成一種武器咧，咁到時就會。即係威脅全球啊！成個度， 無碳生靈咁嗰啲係啦， 咁跟住佢最尾就影咧，有啲人咧就即係唔知點解嗰粒玉又去翻 即真係嗰個教派嗰度，你見到原來好多㗎喎。係 啊，黐晒牆嗰度。 黐成牆呢同埋會發光嘅。咁佢就嗰粒嘢點執法呢，就係、是、嗰個被炸金就裏面佢發現有兩個德軍喎，竟然。 係。 即係真係以前死咗喺度嗰啲屍嚟㗎啦。佢咦，原來德軍以前已經揾到過呢樣嘢嘅。咁咁佢就佢哋就更加覺得呢，其實嗰啲德軍梗係唔係真係屎忽痕啫，揾呢啲聖物啦。佢其實就係覺得呢啲嘢其實後面應該係有啲嘢可以變成武器嘅。 係啊，同埋佢 就好相信呢樣嘢。 佢已經就有條片都有一段講過嘅，就係、是、話當年就德軍就入過個金字塔嗰度搶咗另外一條屍嘅，其實就。跟住之後，嗰班教團嗰度入去，入去同佢哋打，跟住之後就打走咗佢哋。但係就佢哋就已經搶走運咗嗰條屍啦。呢、這個即 係話，即係就係阿埃及妖後嗰條屍。係 啊，即係佢哋 成個棺材 入咗金字塔，見到一條屍啊。另外嗰條咧，其實係當年俾德軍運走咗噶啦，已經。 咁而家去咗邊咧，就冇人知啦。 係啦，冇人知啦。係 啦。咁可能這個呢個咧，我懷疑佢都係會唔會玩足成套劇噶啦。 系，佢有可能，因为佢成套剧十三集咯，依家就两集啦，已经。 系咯，即系佢唔系话一集或一两集玩一件古物嘅，似乎呢个系好主线噶咯，可能系。 应该。 咁暂时都未知系点啦，咁咁但系系咪真系非常之有趣咧？对我嚟讲就一般嘅啫。 嗯，系，但系制作就都算唔错，因为佢第一场戏已经炸金字塔俾你玩啊嘛，系咯。 嗯，以电视剧嚟讲，今时今日可以再好啲咯。 系咁都系咁就 咁，但系我就唔系非常之吸引啦。咁但系佢个台就好 sell 呢套嘢噶啦。系咁，系咩台嘅咧 ？CBS 啊， 我 CBS 台系啦。 系啊， 咁你见到佢呢个中间都有时候卖下 Star Trek 啊咁样啲广告都会。咁佢仲有啊，你喺翻嗰啲其他啲大剧，亦都会卖翻呢套嘢嘅广告啊嘛。 系啊，即系上个礼拜我有个朋友都睇美剧嘅，咁样就佢就话呢个台嘅上个礼拜嘅作品咧。套套尾结尾嗰度都有出呢套剧嘅广告嘅， 系啦， 系啊， 咁就拍呢类夺宝嘢咧，香港导演就乐此不疲嘅， 系， 咁甚至乎佢哋咧就会即系当然演员咧装上去拍唔到啦，佢好中意咧将卫斯理咧就不耐就将卫斯理拍到变咗夺宝，但系其实你有睇开卫斯理小说，卫斯理唔系夺宝噶， 啱， 绝对唔系嘅， 系。 但而家嘅卫斯理嘅真人嘅作品好多时都改咗变咗系夺宝嘅。 系、嗯、啊，可能都头两个古仔咩钻石花啊，同埋呢个地底奇人嘅 N 卫斯理如白素呢个古仔啦，两系咯，佢系做呢一样嘢，跟住之后啲人系跟翻呢两个咁样做啦，系咯。 唔系，梗系唔系啦，佢哋根本就系想拍现嘅中，咁你有咩 I P 啊？缩漏卫斯理咯。 冇，冇一个都冇。 即佢冇呢個 IP 啊，佢得卫斯理去做呢樣嘢啊。 明白。 吓、 嗯。 即佢你已經最接近可以玩到啦嘛，係咪？ 係。 你又去奪寶啦，奪寶又有少少怪嘢啦，跟住又嗰段怪嘢可能隨時係外星人留得，咁係咪可以怪卫斯理？咁所以佢哋好鍾意攞卫斯理呢嚟拍呢啲咁嘅奪寶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卫斯理本來就唔係一個奪寶嘅題材囉。 係偵探啊鬼。 咁而內地鬼吹燈又非常嘅盛行啦，有一段時間啦，最少係咪嗰拍到爛咁滯啦，拍到唯一話唔准拍啦，係咪係咪 係呀。 嗯。 鬼吹鬼吹燈啊，盜墓筆記啊，仲有喺兩大 IP 啊，依家大陸就都係唔殘晒㗎啦，呢兩個拍到電視劇啊電影都。 係呀。咁、啊、所以呢個題材你咪再仲有咪興趣呀、啊、大佬咁係問題就係咁啦。 係咁就但係呢個類型我係鍾意睇嘅，咁就就係西片近期好似都盜墓者羅拉之後都好似冇啦，咁我都會我呢、這個劇我都會睇啦，咁就係囉，我會繼續追嘅，係囉。 嗯，咪西片中間都拍咗唔少㗎，好多套㗎啦呢類型嘅電視劇唔得㗎，都唔得㗎。 係呀、啊。 一般嘅， 哦， 系啊，咁啊睇下呢套点咯，都讲下啫。如果既然有新嘅， 系啦， 都要同大家讲下嘅，系咯。佢原名叫做乜嘢噶？叫 Blood 乜鬼嘢噶 ？Blood and Treasure。 宝藏，佢血宝藏。 有英文名噶嘛？ 系，咁就叫做Blood， 即系 B L O O。 Blood 啦，系 Blood 啦，系乜嘢啊？乜嘢 ？T T-R-E-A-L-U 係啊 ，R-E 係咯， 真係血同寶藏啦嚇， 係啦，血與寶藏 就係咁啦嚇，係咁其實咩嚟嘅？咩嚟？佢裏面有解過嘅，其實咪就係話嗰啲人就係咁樣搶咗啲咁嘅古物去賣咁咯，就係呢樣嘢咯。咁佢有講過，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黑市嘅拍賣嘅，咁去嘅人都會係一啲即係三山五岳嘅人嘅，都好奇怪嘅。 係啊，因為嚟洗黑錢噶嘛，其實就 咁佢就將呢啲嘢咁 relay 埋一齊啦。咁暫時咧套嘢咧，暫時未見到好怪嘅嘢。 係 啊，冇佢又冇話有啲咩傳說會點，佢暫時都係話啊，你佢咪有句嘢咯，話咩入金字塔你會永不超生嗰啲咁類似咁嘅。有句字啫嘛，系咯，冇乜特別嘅，我對我嚟講唔係話非常吸引嚇。 嗯， 即係你其實你揾到埃及以後條屍又會點啊？即係因為你呢個你好多時都會要 relate 條現實，有冇呢個傳說噶嘛？ 係啊， 係嘛？即係你揾到聖槍就會打聖仗啦，即係可以贏到二戰嚇。即係起碼希特拉係咁相信啦。咁你揾到約櫃唔得了啫嘛嚇。即其实同一样，因为你抬住藥柜会打赢噶嘛。 系。 不过你唔赢都有神迹帮你打赢啊。 系啊。 唔系靠你好打噶啦，唔使啊。咁你呢啲系有神力噶嘛？即你起码传说系咁啦，事实有冇啊？鬼知咩系嘛？咁起码你有啲咁嘢，我联想唔到揾到呢个埃及妖后会点噶。 系。 又点啊？ 唔系。 冇啊。会点冇攞揾到挪亚方舟，你都可能已经发现一啲人类起源啦，最少系咪啊？你都可以好多联想啦。挪亚方其实喺度太空船咁，你都可以噶，系咪？ 嗯， 冇噶喎，你讲揾到埃及咁啊点啊 ？So what？ 即系唔知啊，即系我唔系好吸引嘅，所以我觉得佢起个题啊，用埃及妖后这个呢一个样嘢啊，系啊，即系其实有咩关系咧？其实系咯，暂时吸引唔到我嘅太。有興趣佢都起個題嗱，即係你啲 in the air zone 唔係 in the air zone 啫嘛，係今集 in the air zone 揾乜先？ 係冇錯， 係咪啊？你約櫃啊，咩聖杯，即一兩個宗教成 水晶骷髏， 你水晶骷髏咧就唔同咗咯喎。 係啊， 變咗揾一個好似外星嘢咁啊嘛，你睇落去係 啊， 嗱係咪好吸引你咧？我就一般嘅啫，我就覺得冇揾藥櫃啊、聖杯咁過癮喎。 嗰件嘢冇咁熟悉啊嘛，其實就最緊要。 唔係，一嗰件嘢已經鋪墳係假嘅。 係明白。 唔係水晶骷髏係凍咗喺度嘅，你明唔明啊？唔係喺歷史上唔見咗嘅嘢嘛。聖杯同藥櫃係唔見咗噶嘛？ 哦，係冇錯，有個神秘感喺度。 即係你話哇，佢真係揾亞特蘭提斯咁有啊，佢小説有啊。咁嗰係唔知係邊嘅嘢，出嚟水晶骷髏咪擺喺度啦，有咩特別啊？咁有人真係搶咗佢出嚟咁啫嘛，咁你又吹到水晶骷髏有啲乜嘢咁勁，又話外星人頭骨又成日你噏啦，係咯，金柳玉衣係外星人盔甲啊，你比如話係咯，即係乾隆王尿壺都其實有別有功用啊，你試下 插下去飲，會出咗丹神出嚟啊？壶神出嚟， 唔系你应该系咪攞嚟攞装嘢饮？饮完你会中性病啊？都有系咁呢啲唔系咁觉得咁神秘咯？我觉得即系嗰个啊，即系咁你都要睇下今次揾乜啊嘛，系咯，即系揾乜啊嘛，唔系你咧中就一定好睇嘅，你睇下揾乜先得噶，系咯， 系 咯，今次帮你揾翻只猫嘅啫，咁样好睇， 系嘅。 系咯，咁你睇下你揾乜咯，系咯，咁你揾嗰样嘢，哇！你重要性好大噶嘛，你藥櫃啊，聖杯喎、啊，系咯， 系咪兩條鹹魚關個鬼事啊？ 唔知啊，系啊，你埃及妖后咁咩系咩？唔即系啲蟹都系唔知佢去咗边嘅，边个 角色 做咩啫？揾嚟做乜啊？揾嚟做乜啊？系啊， 系 咁你呢个话佢背后可能系有啲。咩可以將佢變成武器？啲係你作嚟嘅啫嘛。 啊， 即唔係佢本身呢樣嘢歷史有個咁嘅傳說啊嘛。冇咁你作乜都得啦。你作樣唔存在嘅古物都得㗎。係嚇、啊，你咪作樣咯，你可以作㗎喎、啊。咁因為你就作嗰樣嘢，其實咧，如果揾到又可以點？可能咁仲好啲啊。 嗯。 即我唔使一定要真係有嗰樣嘢嘅，你話有嗰樣咪得咯。即其實《盜墓者羅拉》嗰啲好多時候都作㗎啦，係嘛？系咪啊？ 嗱，卑尼夫咪好似起碼好似有咁樣，但我都唔知揾到卑尼夫有咩特別其實。 嗯。 係咪？咁佢夾硬話佢其實有個病毒啊啲咁嘅作佢嘅啫，我都覺得其實揾卑尼夫無聊㗎。 咪變豬啊？卑尼夫唔係 變豬？ 係啊，好似嗰陣時嗰套日本嗰套變豬嗰條女喎，唔係卑尼夫嗰個嘢，跟住咪我豬鼻咪變咗個。我套咩飛天少女 咁有咩用啊？咁有咩用啊？ 變超人啊嘛，變咗豬人。 哦， 變咗豬變超人咯、啊。但呢個係咪原本嘅卑尼夫有咁嘅傳說先？ 冇啊，係我套嘢。 冇飛天少女。咁你作乜都得啦，你作係咪啊？咁之前嘅《盜墓者羅拉》嗰啲好似都係作㗎，係嘛？即係啊，意思係安祖連拿嗰啲版本啊，好似都冇嗰樣嘢去噏嘅啫嘛。 係。 但係冇問題啊！你咪撞，你撞到幾勁都得，即係話有件咁樣嘅寶物，哇！如果揾到咧，就會點咁，你噏就得㗎啦。我唔使以為真㗎。 啊！ 你得你揾到件揾話揾一件現實有，但係失傳嘅嘢，但係其中一件嘅冇任何嘅特別咁，我反而覺得做乜啊？揾嚟做乜啊？ 嗯， 係啊，係咯。即係你搞到咁誇張，勞師動眾出曬軍隊，咁唔會為咗幅畫係咪啊？ 系 咁肯定幅画后边梗系有个天大嘅秘密啦，系咪最少要 吓系咁就 吓呢、啊這个震动到一个吓教廷咁啦，系咪最少要咁啦，系嘛？ 嗯，系啊， 咁你要作到一个关联俾我，觉得咦又真系唔系小嘢、啊。如果俾你揾到的话，佢呢度唔系好讲到啊，系 嗯 系咯，就系咁啦。OK， 咁埃及妖后当然系名人嚟嘅，系咁，但系就系咁咯，系咯。咁到底揾到嘅時候會有如何嘅冇啊？唔知嚇，咁啊就有興趣睇落去啦嚇。OK， 系啦，好， 好，咁就繼續。 好啊，繼續。 仲有乜嘢？仲有咩劇可以講下嘅？ 咁講兩句日，如果美劇日劇啦，咁就《白色巨塔》原來有再拍過啦， 新版係啦，但係就唔係 reboot 嘅嘛？呢、這個其實 係重拍，係啊，再拍㗎。 哦。 系啊， 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平时嘅日剧咁，一个礼拜做一集，咁就12集一季咁嘅。佢系当系 S P， 但系仲要每晚播，咁一个礼拜完。 系 奇怪啊！呢个做法。 系啊，佢每晚就佢每每晚就播80几分钟嘅，连埋广告。跟住之后佢就头两应该头两三晚就80几分钟，跟住最后嗰两晚就系130分钟嘅。 哇！都几辛苦喎，睇得。 咪成套日劇咁長咯，其實 其實嗰度我數過加加埋埋咧，係有9个钟头嘅 cut 埋廣告就， 哇！ 基本上係成19集十集。 咁點解佢唔一個禮拜做一集噶嘛？ 做兩個月咁咪差唔多。 一個月我就好啊，我就唔知點解啦，唉，真係。好似佢係台慶劇喎，佢係呢個招人唔知幾多周年嘅特別劇嚟嘅喎，基本上 好似當年嘅白色巨塔都係得11集嘅啫嘛，好似係 唔係22集啊？佢分兩季啊！ 啊係喎，兩季喎，舊嗰套 係啊，佢其實係濃，佢根本上今次佢濃縮咗啲嘢嘅，根本上佢、我睇過佢啲演員表嘅時候咧，知道佢係。呢5集其實拍曬成個故仔㗎啦， 係 啊，係啊， 但個卡士同當年爭好遠喎、 啊。但係拉翻平均數嚟講就唔爭得爭唔係太多，因為你話江田準一同當年唐秀明啊爭得遠啦、 啊， 係咪先？ 係啊係啊，江口洋介咧？ 江口洋介咁就個角色就啊邊個重山賢一做嘅？ 即係 L 啊 ，L 係啦。跟住阿石板豪二，即系东征壮呢个角色，即系阿唐泽寿明个师傅啊，咁就今次就揾阿自美冲做，咁就冇咁相距冇咁大，系啦，咁就阿主角个外父啊，就之前系西田敏行做嘅，今次就揾阿小林芬做，咁就都OK。跟住，但係其他有啲角色，我唔知點解之前係用啲好弱嘅演員，今次都用翻啲比較強嘅演員啦。即係例如之後會有個醫療事故嘅，跟住之後就有個病人死咗嘅，咁就嗰個病人咧，之前揾個唔識嘅演員做啊，今次揾柳葉敏郎做噶啦。 哦， 係啊，係啊，跟住係，仲有啲角色就係邊個今次江田准一嘅情婦同埋老婆呢 老婆就揾阿夏凡做嘅。 你是你係覺得跌咗噶嘛？你個呢個跌咗 啊？係啊。 點解？ 跟住佢個情 咯， 係啦。佢個情婦就係就敲英雄話咯。 啊，夏凡喎，好差嘅咩？ 係。 以前就幾靚，係咯。 哇，大佬，我睇佢唔靚都有少少醜啊，咁啊，但係我覺得係基本上搽紅少少塊面可以唔使點化妝就係紅骷髏嚟噶咯喎佢。 咁離譜？ 嗱，我就揾唔到佢真係嗰啲位啊！我喺佢嗰個開頭嗰度，即係我跳咗睇第二集嗰、那個，佢有啲講翻上一集啲，佢我就見佢影到佢咧著和服嘅，咁其實佢都係不嬲嗰個跌咗鍋嗰個樣啦，我又冇覺得再醜，即係再醜樣咗嘅，即係都係之前咁醜啦嚇。 係。 即係真係醜樣咗好多啦，而家下凡唔係以前咁啊。 咁就係咯，阿 係但又未去到紅骷髏嘅， 可能我誇張咗啦。咁就阿邊個摘烤英龍華就都搞搞地面嘅啦，只係冇上次 都仲 OK， 冇上次秃鹰咁交一塊面係啦， 可以係咯。 係喂，但呢兩個角色就真係跌咗鍋啦。之前就係咩咧？ 靚女嚟，邊個做咧？ 話情婦就係黑木瞳做咯。 嗯， 當年啊，記住係當年黑木瞳啊。 係啦。跟住之後，阿邊個就係佢老婆啊，夏凡嘅角色啊，就係早月老師嘅藥川麻由美啊。 唉， 邊個嚟？ 係啦，哇！依家都冇乜聲氣啊，即係好少作品啊，依家都好難講到出嚟係啦。 即係好靚嘅。 有種古典美咯，其實就。 嗯。 係啦，即係都係靚女人。 會唔會佢哋嗰兩個角色會？成熟啲啊！你覺得 係冇錯，真係 即佢今次呢兩個做，你覺得 young 啲啊？ 係啊，係啊，係啱啊！就算 你重新研一，你都覺得 young 啲啦。 係啊，係啊，個感覺係啊，係啊，即後生嗰班，即係冇嗰種成熟味道。即係江田准一同唐澤秀明比，叫做 我諗佢專登想做 young 啲嘅。 係係係係， 係。你睇嗰陣咪我睇咪有啲似 X A 咁咯，我覺得。 系 点解佢唔变身嘅？ 系啊，冇错。 有个做手术嗰啲咧，佢好多手术做嘅。我睇呢个 系啊，好多手术做。 其实佢拍到都有啲似戏噶，其实 系啊，同埋佢根本上佢浓缩咗嘅，因为佢净系集中翻一条线，就系、是、开头嗰度应该净系集中翻喺拳斗嗰度嘅。 系啊，懒紧张嘅啲气氛。 系啊。但中間有啲，如果睇翻舊版咧，芬芬你係咪睇過？係咪中間 有？我淨係睇過舊版，冇睇新版。 講述一啲醫德啊，佢兩個 啊 李健醫生同埋啊邊個啊財前醫生兩個嘅分別啊，咁樣嗰啲咧，就重山研一就出得好少嘅，咁就佢真係應該要去到啊邊個醫療事故發生之後咧，佢應該就會出翻多啲噶啦，係啦，因為佢依家仲係講緊拳鬥，佢個戲份就比較少嘅，係啊，咁同埋有啲嘢佢又完全唔見曬，你係咪記得咧？阿蘇芬係咪有啲咩太太會啊咁樣嗰啲嘢嘅？ 係， 佢呢度冇曬噶， 嗯， 係啊係啊， 但我唔理嗰啲嘢啦。咁我記得舊嗰套咧，個劇力係好強勁嘅。 係冇錯。 咁呢套做唔做到啫？ 七成。 七成。 佢都緊張嘅啲氣氛。 都緊張㗎。 但 係 舊嗰套真係好犀利㗎喎。 係啊，係啊，係啊。呢套佢就都有七成嘅，其實係啦。 O K。 冇真係冇嗰套神作咁勁㗎啦，咁就嗰套。三十幾點收視啊！嗰陣時， 係嗰個好難超越嘅嗰套係真係。 係啊，係咯，咁就 點都好過嚟緊無線嗰套嘅，你放心。 無線嗰套白色強人，郭晉安係嘛？點同唐澤壽明比啊？大佬， 其實係咪都係拍呢個時 間？佢哋係你講差唔多啦，可能都。 就係佢係講醫改啊，咁樣嗰啲嘢嘅醫療改革嗰啲嘢啊，呢度係講爭做個。 个咩院长啊？ 个教授啊，第一辑就第二辑就系咯，咁样啊，系都可以睇下嘅，你未睇过。 即系可以睇嘅，今集 可以一睇嘅，你未睇过嘅都可以一睇嘅，系啦，真系紧张够嘅，其实就同埋 玩都係玩咗好多嗰啲點樣去數自己啲票啊，跟住之後又點樣去買票啊，買票又唔可以做得太過難睇啊，咁樣嗰啲嘢啦，因為嗰啲醫生嚟㗎嘛。 係。 係啊，咁樣㗎嘛，呢啲幾得意嘅，咁就亦都講到男主角才是咁耐食軟飯㗎啦，其實就真正。 是啊，靠外家，靠外家嘅。 系啦，咁就啊，因为佢个外父嗰度就想要一个精英入赘，就光耀佢个门楣，但佢又需要啊呢、這个外父嘅钱嚟去帮佢上位咁样。 好似入赘啊，即系跟咗佢老婆姓啊。 系，直情跟咗女婆姓。佢本来 但呢样嘢喺日本其实系到现代都系好普及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啊，亦唔系净系发生喺啲好大嘅。即系有钱啊，或者有势嘅家族噶， 系啊，冇错。 其实你睇下咧，好多嗰啲明星唔知点解结婚都系，唔知点解跟咗老婆姓。 嗯，系啊， 好奇怪嘅、 嗯， 都有嘅。 系啦、啊，系啦、啊，系、啊，系啱、啊。 即系郑伊玲咪咯，你睇动画最出名咪 Ava 咯，系咪？ 系。 其实郑伊玲唔系姓定啊嘛，系姓咩陆芬仪啊嘛，定系定为啊佢老婆个姓嚟噶嘛。咁但係佢劇場版又改返嘅，而家好似佢又放返佢本來就係叫定遠堂。 係啊，所以就你睇呢一套嘅時候，因為下凡個樣嘅問題啊，你會覺得啊，佢係真係為咗。 咁你又講到佢紅骷髏啫，咁呢度影我又冇覺得好醜到醜女咁啫。 不過啲角色性格好似有少少真係唔同咗，擺位好似有啲唔同嘅，一擺翻男人嗰度，佢直情太太會嗰啲冇，佢直情真係出一出少少 嘅啫，冇乜嘅啫，其實你唔需要太介懷嘅，其實嗰邊個做都冇乜大分別。 係係啊，即係揾個茄哩啡做都得嘅，基本上。 唔係即係嗰個都可以係阮瓊丹嚟嘅，都冇乜分別嘅。 阮瓊丹冇所謂嘅，其實。 阮瓊丹你江美儀啊，咁冇乜所謂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求其揾個人攝落去嘅啫，其實唔講佢嘅，其實幾乎。 係啊。 唔影都得，唔影都得，係唔影都得。 男人， 如果你話佢係救老婆，咁咪得咯，唔影就唔一定要出場。 出佢外父救噶啦。 係啊，係啊，佢唔影佢都得噶，係啊，可以喎，係 啊，係啊，冇 錯。唔一定要講嘅啫，咁所有角色都可能係屋企人噶啦，一定要影咁樣，唔一定要影㗎。 雖然原著有寫可以 cut 得就 cut 噶啦， 佢都而家都 cut 到幾乎冇嘅，其實我諗佢都係多一個星叫做吸下，即係叫做引啊你睇啦。咁你下凡。仲个样仲得唔得一件事名气喺度噶嘛？ 名气喺度系咯，就敲英龙话咁就啊， 系咯系咯，名气喺度嘅。佢摆得几前噶呢啲名，其实虽然 因为佢原本个角色其实都真系摆得前嘅呢扎名嘅，其实 呢度咧佢咁样点一点就冇就怪啲咯。 系因为好多嗰啲医生嗰啲角色原本冇佢咁重要嘅，但系其实呢度出嚟都重要过佢，但系啲名都摆得后过佢。 啊，唔紧要啦，呢个大家都唔知睇唔睇噶啦， 系 咯， 有兴趣睇 要 睇啊，唔睇 有兴趣要睇睇无线嚟紧嗰套啊，系白色， 要睇啊，大佬， 一定好笑啊，一定好好笑嘅。 郭晋安做类似唐泽寿明咁嘅角色啊，大佬， 唐氏啊嘛， 系大家都睇系冇错， 唐氏寿明啊嘛喺度， 可能系综合症啊嘛嗰啲， 系咯，佢唔係做醫生啊，負責俾人研究嗰、那個。 係睇下啲女好過啦，又張希文啊，又阿唐詩詠啊、李佳芯嗰啲嗰套就。 啲女陣強喎、啊，日本呢度係嘛？ 係。 但係個男主角陣好正喎、啊，令佢聯想以前一套啊鬧劇喎、啊。 我唔記得咗咩名嘅嗰套阿馬 馬明同 加埋阿 郭晉安。 郭晉安係一個扮新馬仔，一個扮鄧基塵嘅有一套劇。 即总之系嗰啲玩啲旧啲时代 嘅， 佢 要 搵 到 胡杏 儿扮下邓碧云咁样嗰啲，真系 嗰啲啦。但系都唔系出名噶啦，系咯，无聊嘢。即系唔系嗰啲扮女奇嗰啲话，唔系你唔好以为嗰只喎，嗰啲好睇啲喎，大佬。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 唔系嗰啲啊， 两个鞋星唔得嘅嗰套好难嘅。 系啊，你即刻联想喺嗰套啊嘛，呢度。 我第一时间把郭明家郭晋安联想套咁嘅嘢咯。 啊，系咯，咁啊，应该都几好笑嘅，应该都系啦， 系似笑过笑。 其实佢应该拍白色巨塔，咪讲个屎坑啊嘛，咪白色巨塔咯。 系。 嗰个就其实系洗厕所嘅，系啦，系啦。 系。 所长嚟噶嘛？佢哋系咩所长啊？厕所 所 长。 啊。 系啦，唔系因为大陆有噶，喺个厕所度收钱噶，大佬。 系。 去廁所要俾錢嘅，但係都有啲地方。 係啊係啦， 咪索性講呢個古仔啦，係啦，咁叫做好睇啲白色巨塔，咁係個屎塔嚟嘅。 好啦， 好，有冇其他？繼續有冇其他？ 咁就係咪蒙面超人係嘛？ 啊，係啊，你講起走樣呢樣嘢真係不能忍， 走樣啊， 大佬。系啦，啱啱過去兩集嘅電時王咧， 時王啊， 就出現咗一個女角，咁佢就話係啊男主角啊時王嗰啲咩初戀情人，咁但我都唔知呢啲都叫初戀情人啦。咁就話細個跌親定咩咁整傷，咁有個著水手服嘅姐姐就幫佢貼完膠布，之後就陪佢玩咗一日。跟住臨走呢就托住佢個下巴就話卡哇伊 boy 咁樣，咁其實記得咁樣嘅啫，咁嗰個背曬光嘅睇唔到樣嘅，不過我好記得呢佢隻手係生咗粒瘡嘅啫，睇到即係做乜鬼嘢，你影隻手咁應該搵隻有粒瘡㗎啦，大佬即係嗰個睇唔到樣嗰、那個係咁好啦，咁佢就成日話呢個就係個初戀情人，咁後尾就竟然呢就呢個係色由美子呢走出嚟呢就變成一個新嘅 樣靚身材正喎、 啊，新嘅怪人啊，即係嗰個 Nada Lada 係 Kiva 咁但係咧佢係超強嘅喎，係，平時嗰啲 Nada Lada 好雞噶嘛， 係， 就唔知點解佢係超強嘅 ，OK， 咁佢就話佢本來係一個死即係死囚定咩鬼嗰啲啊，即係啲終身監禁喺度殺咗人嘅，咁就話佢嗰個咁嘅女幹部啊，走去整咗佢之後咧，佢就話要走出嚟殺曬嗰啲咧判佢坐監嘅人，因為佢就話係冤獄嚟嘅，咁樣佢話啦嚇。咁跟住後屘，總之就係同個男主角講，又講翻嗰句咩卡哇伊 boy 咁啊，個時王就認定佢就係以前嗰個水手服姐姐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好坦喎佢嚇咁啊咁啊奇怪地咧就又唔知做咩無端又加插有呢、這個宇宙嚟嘅另一個拉打喎，嗰度好無厘頭嘅，係都要佢即係俾多隻標佢嚟用嘅啫，其實嗰度好無聊。咁佢哋就因為嗰隻嘢超勁嘅打唔低，佢哋叫呢個西遊美子幫佢哋。咁佢同埋嗰啲壞人嗰邊，即係嗰啲咩 time check 咩鬼話嗰啲叫做 劫持者 啊，劫持者佢哋都係要我哋今次要合作先可以打低啊。咁諸如此類咁啊，無無聊聊嘅古仔啦，其實好無聊嘅啫。咁最尾死鬼咗啦，西遊美子梗係打完之後死鬼咗嘅。咁死咗之後呢，佢點知第二日呢又幫咗有個女整單車喎，個主角時王整完單車，那個女又托上去膊頭，卡哇伊 boy 咁，咁就真係發覺原來成街都係呢啲咁嘅女嘅，係咁嗰款單車亦都係當時嗰個水手服姐姐即係色都一樣嘅，咁到底邊個真係呢個水手服姐姐，咁即係其實個星人美子都係呃佢㗎囉，其實應該佢都係利用佢嘅，想去幫佢嘅啫，佢話佢要做女王㗎嘛，佢話咁我哋襯晒啦，我你係王啊，女王㗎嘛。 佢即係未至好似佢嗰個咩初戀情人定咩嘅報仇，因為佢嗰個初戀情人講話其實係唔係應該話青梅竹馬，跟住嗰個講話其實佢嗰、那個我條仔之前鍾咗條女係俾即係未知用我坑渠蓋打死咗㗎嘛，咪 哦 係係啊，佢話冇錯，西遊美子好特別嘅，即係佢人間睇嗰陣咧，可以攞個坑渠蓋嚟做武器嘅喎。 哇，好重嘅喎、 啊！唔知即係佢已經係美國隊長啦，如果你咁諗啫。 係啊係啊， 佢、啊、飛喎、 啊。係啊， 我想講美國隊長個盾應該都唔夠個坑渠蓋重。 一定啊，好輕嘅 咁我就唔知啦呢樣嘢。 唔佢仲要蒙面超人啲招式都打唔爆坑渠蓋喎，佢外擋喎。 系， 个坑渠盖真系好劲嘅。 哦，唔系，系因为咧呢、這个即系通常啲道具咧吓，喺唔同人嘅手上面咧就会将唔同嘅能力值加上去嘅。 哦，明白。 所以 咁当然系啦，其实美国队长个盾系有咩美国精神 USA 加持咗噶嘛。 系 啊。如果唔系点同雷神个锤有得冚啫吓？ 系， 佢本身已经系一个神器嚟嘅，系唔系一个好硬嘅盾咁简单嘅，嗰、那个盾嘅， 嗯， 成个美国精神喺度， 系啊， 啊，除非有美国都冧咗档啦，如果唔系，嗰个盾都系好强嘅，会， 所以漫画其实个盾系唔系普通，即系佢哋嗰啲金属整出，好似系沟一啲嘢，佢系意外整出嚟噶嘛。 一嚟啦，二嚟真系有精神加持嘅，即系可能同 Uncle Sam 有关系嘅。 有佢喺度話 ，Uncle Sam 其實係一個神嚟噶嘛？你有冇睇過佢有啲版本？即真係有 Uncle Sam 嘅喎，有呢個人 過。係啊，唔係話嗰張 poster 出現一樣嘢，即係佢當真係有咯，係咯，係咯，係一個超人嚟嘅大佬。 嗯。 啊，喂，唔好理佢先啦，嚇到呢度講唔好講遠咗，係咁飛遊佢先係可以飛坑渠蓋，佢同埋成日出周圍都有坑渠蓋幫佢用嘅，唔知點解。係啊，係啊，定係咪忍者龜啊？唔知啊，係啊，都 係忍者龜唔用坑渠蓋嘅，其實。 啊，忍者唔用坑渠蓋嘅 ，OK。係。 係 美國隊長先用嘅啫。 係啦。 就係咁啦。咁所有咁有咩講咧？其實都唔關事嘅，以上講嘅嘢都嚇。係 啦。 係關事就話飛遊尾今次係已經老到變咗咩樣咧？ 系短情單咁樣啊！你話 唔係我話嘅，網上啲人話噶。 明白， 係啲人話哇乜短情單咁嘅咁樣係啊，即係老到咁啦，已經係啦，咁啊大家係咪覺得好驚愕咧？係嘛？ 喂，短情單後生嗰陣都 OK 噶，而期 唔係你驚愕係你好難想象短情單後生係識遊美子啊嘛，明唔明？ 係咁就 呢個先驚愕啊嘛，大佬。 冇錯。 好啦，咁而呢个阮唔系阮盈丹，大家一定知系边个？碧柔美子系何许人咧？花少想讲阮盈丹何许人，唔使介绍啊，阮盈丹啊，大佬。 哇！ 唔 系呢个都唔 需要啦，碧柔美真系何许人嚟嘅？ 佢系咪即系水着噶？ 啊，都系水着 model 咁样。系水着女星嚟嘅，本身 系 都几劲啊！ 上位都好震撼噶。 你话佢真系好靓咩？佢又未至于嘅，咁但后生嗰阵 OK 啦。 身 材 个 身材系啦， 身形靓，身材 咁就唔知点解咧？有啲人咧就揾佢开始拍啲打戏啦，好奇怪嘅，系啦。咩收龙雪姬啊，乜鬼啊啲咁，嗰啲嗰时咧，香港咧有做过喺影展啊做过嘅，我冇睇佢。哦，甄子丹做武子嘅， 系啊，收留自己系啊， 哦，我一路都唔知， 哦， 系啦，呢套戏啊，即系当然一定听过，我觉得 系， 因为我冇睇嘅呢套，咁但系个剪选咧都系好多唔同嘅打啦，或者甚至特摄片啦，度有噶嘛，咁下个礼拜做嘅哥斯拉咧，佢都有做过其中一集客串就， 佢止唔止一集啊？其实系。 佢做過一集客串嚟一集，即係做過機械哥斯拉，跟住就喺客串出咗出，就喺跟住嗰個東京 SOS， 但係嗰度香港冇做到，兼夾冇碟都冇出嘅香港，好大鑊，即係叫機械哥斯拉嘅續篇啊嘛，但係嗰度真係唔知點解係冇碟都冇出嘅好似，咁但係機械哥斯拉咧都相當出名嘅，因為嗰個係佢嗰集係其實好 Eva 嘅。 好似 咁，系咪叫三色基隆就 系、是、 佢？ 系三色基隆应该系， 佢系最新嘅机械哥斯拉电影版，好似系佢嗰套啊。 系啊，应该系 叫最 update 啦，算系啦。 好似雷射大炮嗰只两支炮喺背脊咁。 系啊，即系佢就唔系坐入去嘅，原本佢系本来系遥控咁样控制嘅，用佢架嗰架战斗机。咁、但后屘就一去到最后咧，因为佢话原来佢系用，佢唔系一个纯粹机人嚟嘅，佢系用咗舊嗰只哥斯拉，即係話以前六幾年即係第一集八八嗰只嘅骨架，即係真係個嗰副骨嚟做，咁同埋佢係用佢嘅 DNA 做佢個 DNA 電腦，咁佢就話咧原來會暴走嘅，係啊，即係嗰隻嘢叫 Alpha 機嚟啊，即係會基本上會暴走嘅，咁所以佢好打嘅，但係會暴走，咁佢最後咪就係話以後即係佢唔係嗰隻嘢做乜嘢嘅，佢暴走完咪停咗，仲唔係 Alpha 機用曬電。咁佢後屘要同哥斯拉打咧，咁佢又即係嗰個遙控嗰個系統又出咗問題，咁啊，飛遊美子就爬咗入去咧，即係成個跳咗入個哥斯拉度咧，佢要入去裏面駕駛啊！ 哇，咁呢個咪 Alpha？ 唔係，咁但係咧，佢講嘅似大鐵人，因為佢話咧，原來咧，你坐入去駕駛好大鑊嘅，因為佢喐得好勁嘅，因為嗰啲支力就會抵受唔住。咁總之佢就好辛苦，好辛苦咁爬咗入去，跟住駕駛咗兩，咁最尾話要同哥斯拉同歸於盡啊嘛，因為佢嗰個咩絕對零度炮喺個心口度，咁啊攬住哥斯拉去死嗰陣咧，咁佢就竟然只機械哥斯拉將佢彈咗出嚟，等佢唔使同佢死嘅，咁咪大啲人咯，即係佢係有情嘅，原來呢只機械哥斯拉，咁你仲唔係 Alpha？ 即係有心嘅，其實佢係佢識得嘅，即係個駕駛員，即係佢同佢有。即係有心靈嘅聯繫嘅，咁你呢啲咁咪有曬，但都 OK 喎，嗰集其實幾好睇喎，嗰集幾好睇喎，機械哥斯拉嚇，係啦，咁啊飛遊美子做咁你有冇關係啊？下星期睇下哥斯拉睇啦， 係啦， 咁而飛遊美子其實亦都之前有做過一次無面超人嘅，仲有女主角嚟嘅喎，咦幾時啊？有咩？有一集過嘅啫，嗰度係無面超人 G 啊，G 啊， 開啲眉 冇知。係啦，咁喺 Map 入面，即係 應該係 Map 嗰個 Map 嗰個電視 五郎啊，係啊 ，Map 嘅電視裏邊做嘅啫，咁就做咗一集，但佢又真係拍嘅喎，佢唔係話搞笑嘅喎，真係可以變身，真係有怪人打嘅喎。亦都真係有好多蒙面超人出現出現過喎喺裏面， 係 成班出曬喎，係啊。咁當然係由阿迪基帶嚟嘅啦，嗰班當時啊。咁啊，飾演美子就係嗰套嘢嘅女主角嚟嘅。咁嗰時後生好多，嗰時 十年前 係啦，十年前係啦。咁而家就都真係老咗㗎啦。咁啊，睇下佢咩狀態啦，係啦。咁我見佢喺度試車啊，即係嗰啲片咧，即係佢喺度。有揸車，即係嗰啲廣告或者做啲代言咧，咁都唔係話殘到咁，但係唔知點解今次喺時王咧，真係哇，真係搞到變咗軟瓊丹咁嘅咧，咁樣，即係到底係佢個髮型似啊，定係咩？因為我諗嗰係假髮嚟嘅啫， 係 啱啱嗰個假髮同阿軟瓊丹一樣係嘛？ 係亂亂地咁樣， 個真髮都一樣啊，咁啊，你覺得似啊？係咯，咁頭先講嘅下凡亦都曾經同阿阮瓊丹做過嘅低 B 瓊嘅同一個髮型啊，試過啊，嗰次做嗰個電射嚟嗰度啊嘛， 啊係啊，冬菇頭啊， 啊冬菇唔知啊低 B 頭啦，總之係咁嗰套嗰時都係哇乜搞到低 B 瓊咁啊，咁當然個樣啊唔似低 B 瓊嘅嗰時啊，阿夏凡雖然都跌曬㗎啦，嗰時都係咯，執唔翻㗎啦，係好啦，咁啊就係咁啦，咁啊飾遊美子啊，咁啊都係一號人物嚟嘅，曾經係咯。 但系呢个 Tifa 篇被一俾人哋笑到系誉为呢个时王入边最差 的，点解咧？ 因为佢啲设定完全错晒啊！即系佢之前 唔系我三合上一段讲啊响鬼嗰、那个我都觉得非常之差噶。 唔系，但系佢呢个因为佢啲设定同佢自己嗰啲设定完全错，佢话啲人话咧佢三合一都打唔赢，你一分咗三个之后就打得赢啊嘛。 我哋讲呢啲， 跟住仲要佢之前咪讲话一定要用翻相同嘅标先去打赢嘅， 系咯系咯。 佢呢度唔使，点解会用咗宇宙拉塔嗰啲能力去打赢？ 因为强啊嘛，宇宙嗰个 系啊，即系又变咗破坏咗佢原本个设定啊嘛。 系 啊，即系仲有只狼嗰、那个，即系 Kiva 变狼嗰、那个，佢个仆人咯，系佢又出嚟无端九唔搭八俾只标佢走咗，唔知咩事啊嘛。 乜啲重要嘅咩？ 吓唔知啊，即系佢本身就全部就系话都唔知做乜咁咯。佢话呢个 系噶，咁但系我觉得起码呢两集都好睇咯。之前响鬼嗰两集闷到啊， 咁唔知啊。咁佢因为可能佢关咗样打一样嘢嘅话，啲人就最紧要就系佢打一样嘢咯。 你有冇睇响鬼嗰两集啊？两集个 focus 系喺阿 Wars 啊，到底谂到乜嘢可以同阿主角庆祝 生日啊？ 哇！我顶你呢、這个都可以系主题，都闷到。真係好悶，唔好意思啊。 嗯， 係，咁啊，冇啊。 呢個出翻嚟嗰啲又唔係啲真係好 key 嗰啲人，都係個徒弟啊嘛。徒弟又再有徒弟啊嘛，嗰啲係。係。好悶啊，唔好意思，係。 咁 Tifa 呢個又係井上文書啊，今次。 嗯，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喎、啊，我又覺得幾過癮喎、啊。唔係，即係我撇開佢啲設唔設定先啦，佢啲設定都 bullshit 嘅啫，佢中意啦，係咯。即突然間爆個宇宙拉打出嚟嗰度，我都覺得好奇怪咯。 你冇頭冇尾嘅嗰個宇宙人， 同埋你打爆咗佢，喂嗰條音冇人間睇嘅。 唔係佢話純能量啊嘛，係。 係啊， 係佢佔佢 個。為咗多一個標而運。 係啊，為咗多一隻標用嘅咋，所以呢隻標其實比較 worse 嘅啫嘛，咁樣。 唔係原本係另外一個大哦。自劫車嗰個攞啊！我最奇怪就係佢打爆會響佢嗰度出嘅， 嚇？ 係佢哋響嗰邊踢爆佢，但係邊會響我邊出嘅？ 點解啊？係咯，係咯，唔係呢幾集嗰啲自劫者又變翻傻佬噶嘛？嗰、那個大隻佬平以前咪好似好奸咁樣好多， 咪 散咗 原來嗰次啊！ 一呢幾集成日俾佢哋動翻轉頭，兼夾有唔知邊集啊？係上一集點啊？喺度食雪糕啊，大佬都仲係啲傻嘢。即係同嗰個另外一個唔男女收， 因為我睇到咧，其實佢唔係，因為佢而家咧又係咧每兩集一篇咧，好似又係轉編劇啊。 哦， 即係集集樣，每一個 chapter 都 風格好唔同， 即係佢兩集或者咩一追一段又轉一個編劇咧，咁啊好似近時卡本妥啲咁咧，即係妥條友唔妥咧，我就要扯衰你咁咧，跟住變咗佢係鬥衰咯，即係譬如你寫到咁衰，我寫翻你衰咁咯。 嗱咁，但係出到色由美子呢個，我真係冇諗過咯，係咯，算算係有星啦，真係。 唔係佢其實今次，唔係其實佢今次呢、這個即係平成最後咧，其實佢真係嘥咗好多，即係佢嘥咗心機揾曬之前話有份有關係嘅嘢出埋。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做出嚟就另外一件事咯，就恐怖就。 唔係其實你今呢兩集好明顯係 sell 星遊美子㗎啦，因為佢話嗰啲咁佢見到嗰啲人就判你有罪咁嗰啲，其實佢係之前玩嗰套叫街嗨嘅嘢啊，係佢嘅電視劇嚟㗎。 嗯。 系啊，咁佢咪好似一个唔知死神定乜鬼咁嘅存在嚟嘅咯，即系其实又系地狱少女咁嘅啫，你当，但佢系梗唔系少女啦吓，地狱阿姐咁啦，咁佢咪又系每一次啲主角其实系佢再遇到嗰集啲人啫嘛，咁但系佢有一个特别篇就讲翻，其实佢系点嚟嘅咧，佢原本都系人嚟嘅，咁咪就话佢本来一个新娘嚟咯，咁佢今集其实咪做翻晒俾你睇啫嘛，即系将色由美子以前做过嘅一啲即系。你會記得，即係或者香港人未必記得，但係日本人好記得嘅角色啊，咁佢咪又咁成日揾個手尖指住人噶嘛？嗰度街坑入邊，佢就咪做翻曬出嚟咯？呢度係啊，嗱佢一賣車嗰個廣告，佢都係咁扮嘅，佢成扮翻嗰個角色嘅。你話佢哋記唔記得？ 係， 即係佢哋最記得嘅角色係唔係即係哥斯拉咯？係街坑嗰個角色啊，係。咁佢呢度就玩，其實玩緊嗰個角色多啲嘅，係。咁就唔係係啦，咁但係點解會飛個垃圾同個唔係即係嗰個卡渠蓋，我就真係唔係好明啊！即係有咩關係啊？同色由美子同埋同蒙面超人都我都諗唔到，同埋佢係 Kiva 呢個身份都冇關，咁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嗰個關係啦，係啦， 係咁聽美國都長啊啲人笑 係啦，坑渠蓋係我諗唔到個關係有任何關係嘅，可能我唔知啊，我睇得少啊嘛，係咪？ 嗯， 系咯，即系咪色由美子所有嘢我都睇过唔系咁又咩嘢？睇咗好多嘢，唔系所有系咯。 佢拍写真喎，拎住坑渠盖 都冇啊，系咯，系都冇啊，冇啊，我未见过拎住坑渠盖咁做咩？做咩事咧？嗰度我真系唔知啦。吓，系咪真系因为美国队长咧？我觉得应该都系噶啦，有啲 Marvel 嗰样嘢啊，当然系。 嗯， 如果唔系，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关系。好，咁 anyway， 咁但系呢个都未系最惊吓喎。嚟紧呢两集会出咩人呢？就是这个卡布托，咁但是你唔方会有水都 hero 啦，系啊， 唔系呢个其实好似佢冇话唔做，系咪真系其实俾人啲佢封杀咗唔出得咧？之后 我唔知道啊，但系佢唔系重点，下呢两集会出边两条友咧？ 三条友啊，唔系啊， 三条咩？唔系唔系嗰个系啊，嗰只蓝色嗰只抽咩？咩抽型 胶嚟 啊？抽型 就冇咩特别啦，正正常常。最 都 系系啦，都仲型，系啊，型咗添，我觉得吓成熟啲吓。但系咧，另外出两个地狱兄弟嗰两个先系大家最关注嘅。 个大佬冇嘢， 我都仲好啲。另外嗰个 大佬都好啲。二个细佬系边个咧？ 其实咸蛋超人嗰阵时做 细佬就首先系阿 The Beast， 即系嘛，初系变蜜蜂嗰只先啦，系嘛？ 哦，系嘅，谂起 佢最初变蜜蜂啦，后屘先变咗呢个草蜢嘅啫。 系 咁其实佢系边个咧？就系、是、呢个咸蛋超人 Lexus 里边嘅，就第二个可以变身 嗰 个啦。蓝色嗰个啦，即系我哋好唔 buy 嗰个啦，系咪？死靓仔啊，游乐场度做定咩嗰个啦？ 系。 咁呢个就系嗰个阿细佬啦，但系呢度哇，肥到猪咁嘅大佬。 系啊。 系。系啊，真唔系就系啲女走样啊，啲佬都走样啊，大佬。 唔系，如果走样就系最劲系佢咯，反而我觉得。 系，地狱兄弟啲人改咗系嗰个一嚿肉嘅肉啊嘛。 系。 系咯。系咯。咁都几瞩目嘅，系啦。即系佢哋嘅出现系，系啦。咁啊嚟紧就玩呢个啦，系啦。咁啊睇下得唔得啦，又系咯。嗯。咁啊，水都 hero 系咩啊？封杀，你话封杀，点解咁讲咧？ 唔係，因為嗰時就話退出之後，唔知係咪得罪佢哋，因為其實係夾硬結婚嗰陣時，跟住話唔做啊嘛，目前。 哦。 咁而家佢有個、哦、有啲人覺得傳話有機會，其實係封殺咗佢，變咗唔俾佢再目前出到佢啊嘛。 即係唔係真係佢自己想唔玩嚇？ 嚇、啊， 咁呢啲唔知啦，呢啲你要問翻佢啦，係 啦，唔知咁樣。 系咯，咁你估啲拉打嘢又冇呢啲嘢咩？咁嗰时嗰个啊电王嗰条女先系啦，咩白了乜鬼嗰、那个？ 突然间话重病，跟住就消失咗。 唔系咯，你咩重病啫？翻到乡下啊，成从喺东京消失咗啊，大佬佢唔系喺电视啊，大佬啊咩事咧？咁啊真系唔知啊，呢啲艺能界嘅恶势力吓、啊，真系冇喺后街女孩度反映出嚟，我觉得系好嘥啦。喂，好啦，咁仲有冇？仲有啲咩走样嘢啊？咁当然我哋之前一开始就讲咗啦，走样梗系最走样啊！今次阿拉丁嗰个公主噶啦，系咯， 系 白叉查翻做黑咁样，系嘛？ 嗯， 即系一白遮三丑噶嘛，明明 白色变， 即系明明黑都查白啲啦，系咪啊？佢黑佢就查黑啲，咁啊唔好计啦，系啦，咁啊原本都睇得两下嘅，系啊，而家搞到个个都觉得哇，咁个公主咁样嘅咁啊。系有啲可惜，系啦，系啦，本来你都揾到个靓女做，整丑佢，咩意思啊？系咯， 嗯，咁佢 即系你揾咗徐子珊做，又揾徐子珊，你叫佢整翻史欣怡咁做咩咧？ 可能想跟翻个动画， 整翻屎虾头咁，你做咩？明明徐子珊嚟嘅，你做咩事啊，大佬？空单佢少少啊，话要啊，咪新啲讲咩话？ 喂，因为佢动画嗰、那个咁又应该个男女咧都系差唔多嘅肤色。即男女主角，咁、唔知佢系咪想即试翻行？ 有咩需要咧？有咩需要咧？有咩需要咧？ 另外我之前唔记得咗问，咁咧喺阿拉丁入面咧，个女主角咧有冇即嗰种妖妖地啊，或者即嗰种野艳啊嗰种感觉嘅咧？ 唔多个。 哦，因为咧喺动画入面咧，佢只眼系。都幾斜下嘅，即係有啲狐狸精 feel 嗰啲感覺。 算正啊，大佬！迪士尼呢啲女嚟講，嗰個阿拉丁嗰個女算，即係卡通入邊。 同埋咧，好少啲女會 show 事業線嘅迪士尼啲女。 唔係啊，小魚仙咪有咯。 係小魚仙咯，最勁係小魚仙。之後就到佢啦。 我哋見到兩個背殼嘅啫喎。 有嘅，都有少少嘅。 有少少， 佢有個背佢夾住中間條線先嘅。 我有嘅咩？哦， 但係之後就到呢個嘅啦，應該。 係。 啊，唔係啊，正㗎！卡通入邊呢個咪所以咪好大反差咯，覺得。啊，點解真人唔正嘅？咁係，就係咁咯。你話佢卡通嗰個公主都一般咁啊嘛，個卡通都係 OK 嘅喎，係咯。咁呢個反而個公主跌咗，覺得係。咁同埋你明明佢本來都靚女嘅 OK 嘅，咁點解要整到佢咁咧？唔需要啊！咁佢係都已經佢本身都係差妹嚟噶嘛，咁佢係咁咪咁咯。你唔使查黑啲嘅，真係呢下啫。但係佢會唔會嫌啊 ？Will Smith 都唔夠黑人查黑啲咁做咩？會唔會啊？ 佢襯翻啲色啊，要企埋一齊。 我就係覺得佢係襯翻啲色，我就係覺得佢係。咁呢個咪交啊？有咩需要啫？有咩需要？咁啊邊個都唔夠黃喎、啊？邊個啊？等講邊個？劉亦菲係啦，咦？你啲 Chinese 嚟噶嘛，黃種人嚟噶嘛，咁真唔使查到尖神噶嘛，個或者比卡超咪識啊？ 唔係啊，查到好似先知皮 黃疸， 哦變變態喎，黃色嗰只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使唔使？使唔使？唔似中國人喎，白雪雪，喂白到鬼妹咁白唔得，幫佢化過個妝咁尖神咁樣識出翻嚟，你想會唔會啊？咁劉亦菲白咪白咯，做乜嘢啫？而家你做乜嘢？做乜嘢？咁啊，熱巴去做又嫌佢大眼啊，喂，粉膠紙同我黐細啲佢隻眼嘅咩？你又冇話去做啊？ 即係 呢啲，我覺得係好無謂啊，係啊，即係你呢個係刻意將佢變醜啊？呢啲真係我唔知咩事啊，咁所以總之啊，無論男女啊、鐵鍋啊呢啲咁，其實都係即係其實而家真係好令人心酸嘅一件事啊，係睇到。同埋一大家個關注啊，都係呢啲嘢喎，即係大家你睇佢大一貼都係，哇乜咁樣嘅，咁即係其實係全部係呢啲啊嘛，係咯，反而唔係話好嗰啲啊嘛，但係都係貼啲衰嗰啲啊，哇乜搞成咁啊嗰啲，係冇辦法啦，係咯，而家話題係呢啲，唯有我哋都講呢啲啦， 隨俗啊， 冇辦法。